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领导先进革命56周年之际，妇女同盟工作人员和盟员24号在平壤的凯旋门广场举行了庆祝舞会。舞会参加者喝着"我们是万里马骑手，胜利接待传承"等歌曲跳了舞。